了，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。习惯就断了断了，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。朋友说算了算了，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。可时间太短，但人生很长，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。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，再回头看眼泪凉了。 你在银河目睹着我的平凡，而我在人间甚至不敢抬头看。这城市听不见普通人的心酸，听不见遗憾。当你在银河轻忽了我的孤单，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人陪伴。这样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荒诞，却不懂又泛滥。可目睹着我的平凡，而我在人间甚至不敢抬头看。这城市听不见普通人的心酸，听不见遗憾。当你在银河轻忽了我的孤单，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人陪伴。这样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荒诞， 人生本来就是一串一串的意外，本来好好的却不能在一起，实在普通的故事给足了画面感，惹得你也不由得翻看了一下前几年的聊天记录，看看现在他的生活，并点了几个赞。这么看来，有时候这遗憾只是潜藏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我们不想激活这部分，大概是没有人喜欢这种挫败感。可是人又不可能不留下什么遗憾，因为各种客观存在的状况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失控，因为不确定带来的恐惧。他们说我们必须学会失去，才能知道什么叫来不及。可当人学会了却追不上了，有些真正爱的人必须出现在错的出场位置，也只能跟自己讲，爱过就算尽兴吧。 没等来夏天登场，看你把头发留长，没能见识你煮汤，为了厨房。没完成求婚设想，让你哭一场，故事没再讲，后来大多一样。我处处遗憾都归于你，你在何处旅行，东京或大理，我都想要见证每个你，我来不及。后来处处遗憾，何止为你，还有婚礼一种余生的自己。不甘是因为毫无努力，缺少点运气。 找来的爱过你，都怪我太年轻，还不懂失去。爱是辜负当初的约定，却来不及。反正说出遗憾也不可惜，一场的剧情也有人陪着你。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双眼看着你的侧脸，流火就一念之间，我还是选择离开，紧紧穿上周末晚上的鞋，踏上周日清晨的街。有时候深夜依赖不想放的肩膀，早晨会选择遗忘，没问题不需答案，几个日落之后再见之前，没空胡思乱想。幸福太脆弱，没有把握，有时不忍心一语道破。聪明人说到感情就是小心翼翼，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什么你不说。你永远比我早入睡，我总是先离场，我尊重你的潇洒，亲亲你不用回答。你的心还是谁的家？ 聪明人说感情就是小心翼翼，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什么你不说。来自林一峰第20张专辑《思源》中的一首歌，我很早些年就喜欢并且一直在听的歌手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今天还是带你听听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。好久不见的黄小琥最近发了一首新歌叫《好好唱歌》，说他有一天发现作曲人写的这首歌一唱就上瘾了，一连唱了十几二十次，末了还交代制作人一定要保持这首歌干净纯粹的状态，于是编曲只用了钢琴和弦乐，让黄小琥用唱来带动整首歌的张力。所以我们就来听听无疑是好歌手的黄小琥带来的《好好唱歌》。 好好把一出剧追完了， 福把人生也耗尽了，我和日子对坐着，盘算晚餐彩色，懊恼自己已没那么饿了。好好把一整夜给睡了，仿佛之前失眠是假的，水槽里酒杯空着，干掉过不去的，或许爱就不会是牢记的。好好的唱歌，好好的懒得，懒得去在意走音或忘词了。好好的算我几句够了，自娱娱人难得，你笑了还要怎样呢？好好的唱歌，好好的活着，欣赏着一路曲成与转合，好好的爱错几个够了，轰轰烈烈难得，忘了我你会舍不得。懒得去在意走音或忘词了，好好的算我几句够了，自娱娱人难得，你笑了还要怎样呢？好好的唱歌，好好的活着，欣赏着一路去生于转合，好好的爱错几个够了，轰轰烈烈难得，忘了我你会舍不得。 好好的唱歌，好好的懒得，懒得去在意走音或忘词了，好好的酸我几句够了，自娱娱人难得，你笑了还要怎样呢？作词人是严云农，一个很熟悉的名字，原来是唱片公司的企划，当年靠给孙燕姿写了《我要的幸福》进入了填词界。20年过去了，你在更多的作品创作名单中经常见到他的名字，这首好好唱歌这个段落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。我听歌的时候经常会看创作名单，往往有大牌加盟，绝对不俗，有风格的制作人，好的填词高手，甚至乐手啊、混音师等等，常常左右着一首歌的品质。陈楚生自从跟火星电台玩到了一起，新作品也打开了更多可能性。 可爱的他偶然如花，世界啊开始疯狂，我的吉他

是不懂，不如放手，离开别做朋友。你要走就走，别再回头，别再来哄我。我也不念旧，也很享受，没你也很好过。 礼物全都丢了， 礼物全都丢了， 记忆也都丢了， 记忆也都丢了。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。 礼物全都丢了， 礼物全都丢了， 把自己也丢了， 把自己也丢了。 有一天我去 Live House 看一个拼盘演出，当天晚上有四支乐队，道二出场的一支乐队，当时人很挤，站不太稳，气温也高，心情烦躁，但这支乐队爆出下一首歌名的时候我就乐了，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，然后听到了这首大金曲。今天节目我们听到的是 Live 版，最近开播的一个乐队综艺的现场版本，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。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听听新乐队的必听曲目。 霓虹灯站在布满一年的大街上，走过玻璃小巷，采光耀我容长，天王的午夜搜下一个目标，先把所有兴奋都装进河吧。 不管停留在 来自海皮威尔的舞池电王，我也看过海皮威尔巡演的北京站，听说这支乐队也是到哪儿演出都是售罄的状态。这两年你看微博朋友圈发现啊，好像宣布巡演消息一开票就售罄的乐队越来越多，真是替乐队高兴。而且年轻的乐队越来越自信，演出的状态也挺爆的。时间有限，我不多聊，来听个夏之梦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。 成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能量音乐。 Here is the Power Music. 这里您听到的是全国联播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董鹏，正在给你推荐的是来自草莓星球的人节目上出现的新乐队。上一节给您介绍了来自安徽的和平饭店、武汉的海皮威尔和北京的夏之梦乐队。今天节目最后一节还有两支乐队。2017年在广东东莞组建的蛙池乐队已经成了各大音乐节主舞台上的常客。我在今年五一的草莓音乐节上还看过他们的演出，也属于新晋大热的女主唱乐队了。在乐队综艺中表现也很强劲，来听一首节目中 live 版本的《孔雀》。今天最后一支出场的乐队是雨果，组建20多年的乐队，我们在节目上没少播过他们的歌。在那档乐队综艺节目中，他们演唱的是《怒马成风》，编配极其爽耳，放开你的手，放开悲伤的喋喋不休，一直向前走，有一天我归来啊，鲜衣怒马，往事芳华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的节目，今天先说再见了，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，欢迎您也在同一时间准时收听。